这个故事叫做兽医。阿龙的阿妈今年已经80多岁了。这一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阿龙的阿妈静静地就睡在医院那张病床上面。他阿妈因为心脏病突发走了。之后的2、3日里面，阿龙的心都很乱，晚上总是睡不着。阿龙怀住痛苦的心情，只留在一间兽医店里面。这间兽医店虽然是周围唯一一间店，但是生意都不是挺好的。阿龙走进去看了看，这个店面不是很大，但是都堆满了很多死人用的东西。白摸摸的墙壁上面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兽医。地面上面摆满了一箱箱的元宝和冥币，箱上面铺满了花圈，花条随着风无力地在摇摆着。一个店主是一个驼背老坑，在这里声都不声地望着阿龙。原来阿龙为了尽孝，决定让他马一路好走。随便看，安静店什么都有。个老坑面无表情咁企喺柜台上边，对住佢讲：唔该，帮我做套寿衣啊！好啊，听日呢个时候你就嚟攞啦。个老坑望住阿龙，沉重咁讲：到咗第二日凌晨3点右，大家都喺度熟睡紧嘅时候，但系驼背老坑屋企门已经俾人敲到拆天咁啦。嗰个敲击声非常之有规律。但是又沉重无比，让人的心脏都感到有些压抑的。那些声大约2、3秒就会嘣一下。驼背老坑开兽医店已经开了大半世了。他是一个不信邪的人。这阵时的驼背老坑已经被啲莫名其妙的敲门声惊醒了。谁啊？老坑立即坐起身，恶死愣登地就出住楼下大叫了一声。但是这阵时一片的寂静，个老坑似乎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了。大约过了5、6秒，从门口出面就传来了这些回应声了。 我是来攞我的嘢，攞完我就走。佢依家比较忙，所以我就嚟同佢攞住先啦。 都未到开门时间，你咁早嚟做乜嘢啊？老坑仍然咁恶死愣登喺度大叫啦！突然之间门口就冇晒声啦。老坑以为嗰个人走咗啦，就准备继续瞓觉啦。正当佢啱啱要瞓低嘅时候，忽然之间佢又听到楼下有动静啦。驼背老坑心里边就谂啦：住猫咁咩？唔通佢仲可以穿咗入嚟啊？然后佢就偷偷喺门缝嗰度望咗落去啦。佢见到大半世佢都未见过嘅一幕。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老太婆站在楼下边背对着他。个老坑见到对方都没发现他，就继续偷看下去了。他想看看那个人是什么来头的。个老太婆好像在找些什么一样，找了一阵好像什么都找不到。于是他慢慢地就去到另一个箱旁边，开始用手拨了。等他拨了一阵，他发现老太婆的手上边多了一件寿衣，嘴里面就暗暗沉沉地说道： 阿龙啊，还是你锡阿嬷，阿嬷没白锡你啊。 看到这里，正当驼背老坑在疑惑的时候，忽然之间那个老太婆就转过地面过来，一下子他就见到在门缝里面老坑那只眼了。驼背老坑见到一张光枯发白甚至有啲蜡黄嘅老太婆嘅面，只见嗰个老太婆嘴角嗰度挂住啲诡异嘅微笑。驼背老坑呢阵时都有啲窒息啦，佢死死咁揞住自己个口，尽量唔俾自己发出任何嘅声音。然后，当老太婆着起寿衣走出门店嘅时候，佢见到老人根本就冇脚嘅。嗰一日下午，阿龙落班走嚟寿衣店攞琴日为阿妈订好嘅寿衣，但系佢得到嘅答复就系寿衣被人攞走咗啦。 阿龙于是就急急忙忙咁赶到去医院嗰间太平间里边，拉开咗阿妈嘅冰柜，佢惊讶咁发现阿妈身上边唔知几时多咗一件寿衣，而且呢件寿衣正系佢琴日选好咗嗰件寿衣。